一个人逛街，悲惨的故事，倔强男主角，我一定拼命。虽然已经分手了，但是还会想起你，想起你。

决心的感情多少回，可你为了他越来越封闭憔悴，心疼的我忍不住要责备，为朋友快乐一些，你的笑我好怀念，爱你的人都在身边， 想听的歌， 有你，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怀旧金曲广播。旧单车，老金歌，带您重温往事，回味青春。下面请听林子祥的《此情可待》，辛晓琪的《窗外》。 你在我旁，我在你旁，亲切互看，心中的甜，浅浅的笑，也是明朗。两段爱情，情深的交融，在这一刹，心中只觉旁边的一切如雪的薄，你在我旁，我在你旁，尽情互看。翻起风雨，跟你相处也是晴朗。美丽故事和每段往事， 为你倾诉，充满着温暖，只知每日也要陪伴着你。尽情呼唤，发起风雨，跟你相处也是情乐。美丽故事和每段往事为你倾诉，充满着温暖，只知每日也愿陪伴着你。充满着温暖，只知每日也愿陪伴着你。 下一个春天，你出现在我深锁。

从前。

的风光，你的天真，我不再让你孤单，一起走到